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二十一首《同从地南哉弯月一山阴吹少府》，王昌龄。 当中的南哉弯月一山阴吹少府，王千年，哥哥难再世，开为我切托，清辉淡水墨，洋洋在冲河，阴阳地阴气。点点点金歌，美人情感盘，是啊，万言可千里寄意乎？美好吹难当。 晚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